北京最前沿的政策热点，目前医疗改革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的是北京口腔医院的副主任医师郑宗梅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医学美容方面的一些话题。再一次欢迎一下郑主任，您好。 哎，您好，听众好。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现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对于自己的容貌也是非常的在意了哈。有很多年轻人，反正可能您接触的更多哈，就是年轻人越来越年轻，可能对于容貌的要求也是越来越多了。原来说老了上岁数了，比如说脸部有一些松弛，才会想到我是不是可以考虑。现在可能年纪越来越轻，好像二三十岁的小姑娘也开始寻求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帮助了，是吧？ 这个不是十八，这个是非常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像这个所有的这些什么微博热搜啊，这些热搜啊，经常这个容貌焦虑啊，都是要上到头条的。 是是是， 这个反映到我们门诊或者是一些日常的咨询里面，会有非常极端的例子就会出现。比如20岁的姑娘，然后会告诉来非常非常非常这个 焦虑 的过来说，医生你看，我的脸都松得不像样，都垂得不像样了，你赶紧救救我！我看着她那个年轻的脸，我就，哎呀，我好惭愧，我觉得，哎呀，我怎么还没有觉得我自己垂呢？ 他可能觉得就是特别焦虑哈，这方面情况啊。这个您跟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说啊，比如说刚才提到了什么，比如松垂，包括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些人这个五官长得自己不太满意哈，就是有一些焦虑在里边。除了个人因素之外，我们的皮肤的变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呢？ 当然这个皮肤的这个趋势，这个衰老跟我们的人的这个整体的衰老它是一样的。我们只不过就是因为皮肤就是覆盖在我们人体的这个表面，它是最就你能看到的。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年纪大了以后有脑萎缩。实际上这也是就是 影像学发展之后才看出来的。 对，然后呢，这是我们的脑子的这个衰老。那个皮肤的这个衰老就是看到皱纹啊。然后这个色斑呀，然后就是干瘪呀，或者是就是松垂呀，就是这些表现，在里边，这个只是我们衰老的一个部分，这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它出现这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皮肤屏障，或者我们的里边的一些胶原蛋白，或者一些其他的问题，就是流失的多一些。 流失，对，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看小孩能长大，但是我们的产出跟我们的消耗呢，长出来的就是剩下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摄入多的就留下来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就是说我们的产出和消耗来比的话，消耗更大，所以呢，慢慢的我们的胶原蛋白呀会变少，我们的皮肤会变薄，然后就是各种方面的就是功能的一个衰退。 有人说这个胶原蛋白是就是跟骨密度是一样的哈，就是有一个峰值，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就不再产生了，是真的是这样 的 吧？ 是这样的 啊， 无论是胶原蛋白也好，还有我们比较关心的这个所谓的玻尿酸，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大约到多少岁就差不多不再分？有 你就看人说这个说这个人的这个大好最好的年华是什么？二八 哈人家说的是16岁，二八十六。 所谓的二八年华，就是说很年轻的。一般的像所谓的你要提衰老的话，一般怎么着也得从25岁以后。但是看过一些文献啊，其实您知道我们眼尾的第一丝皱纹大概期啥时候出现吗？ 不知道。 我看到那个 文献 上说的是19岁， 19岁开始出皱纹， 所以为什么是二八年华最好呀？因为到19岁的时候，可能眼尾已经有了一丝皱纹了。这个不是贩卖容貌焦虑啊，这个就是告诉你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 所以其实像玻尿酸，包括像我们的这个刚才说到了一些这些脂肪，都会存在有一个最高最丰富的一个年龄段， 是吧？就是这个年龄段是跟我们整个人的身体跟我们皮肤的衰老跟整个身体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说我们别的方面也是一样的，都是在那个年龄是最好的， 最好的哈。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皮肤真的松弛了哈，就是觉得可能脸型，原来我们看到有一些，比如说在一些自媒体会有些对比照片，其实我们的皮肤可能都是一样的，都是白白的哈，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嫩，但是它的松弛和不松弛，比如说有一个提升的这个作用，一下这个年轻的样态就不太一样了。 如果说就是从这个松弛的角度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脸型嘛，我们会，你看年轻的时候大家为什么都叫V脸，要锥子脸，所以以前网红脸叫锥子脸嘛，所以你看我们的鹅蛋脸，实际上我们的脸就是如果只是看面下，因为我们上半部分有头发啊什么能挡着，露出来这个下面部的这个所谓的脸型，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中下面部。这个脸型的话，基本上你看年轻的时候是倒三角，从颧骨最宽，然后朝下面，然后到下巴这儿， 最尖 是一个倒的三角， 嗯， 但是你看年龄大的人就基本上快要成正三角，它就是一个下垂的一个正向， 那比如说出现这种下垂，一般情况下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说，有几种办法能够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比如说现在很多人比较流行的像打玻尿酸，能够改变一下我们的脸型吗？ 肯定是可以的。我们的松垂的原因有很多，自然的衰老呀，然后你的生活习惯呀，然后呢就是到我们真正到我们脸上，就是从外到内，我们就是脸的这个各个组成单位其实都是可以了，从里边，从一般的我们的松弛是从外向里的，比如我们皮肤松了，是可以松的，因为就像一个兜子一样，就兜不住了， 兜不住了 ，就是它会就会朝下松。还有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趋势一般就是容易胖嘛，胖的话就是皮下的这个脂肪，一方面是脂肪垫的这个萎缩，一方面是皮下脂肪的这个增多，然后的胖，然后东西多。也会朝下， 也兜不住是吧？ 也会兜，还有就是再朝里边走，就是我们的肌肉韧带量也会少，这是第一。第二个，它量少了以后，它也是就是也是兜不住。除了肌肉，还有我们的韧带。然后我们的骨骼实际上也会 受影响， 也会流失。 哦， 骨质这个疏松和流失，我们的面部一样也会有存在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下颌骨，还有我们的眼眶骨，都是会有的。所以我们的眼袋还有我们的松垂，其实有一部分的原因都是骨骼的这个萎缩和塌陷，就像那个帐篷的顶一样，我们那个等于骨骼就相当于支在那儿的一个，就是我们的下巴要长，我们就双下巴就会比较不明显，但是如果这个帐篷的顶塌了一点，我们这个东西，这个软组织不就塌下来了吗？对，所以它这个从它这个原因去分析的话，我们的这个治疗就会。就对应 多种多样 多种多样了。首先呢，首先就是我们所谓的无创的治疗，就是我们的激光类的。激光类的有无创的，也可以有微创，因为我们激光比如说有点阵啊什么的，也是可以有创的嘛。刚才就是以前也讲过，激光其实都可以做切割的嘛， 切割 实际上是可以有创的。就是激光是无创、微创、有创都可以有。就是激光美容是一大类，然后就是注射美容。注射美容现在比较主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肉毒素去皱，其实肉毒素也可以提升的， 肉毒素还能提升的，肉毒素不是， 因为肉毒素的话它作用的是我们的肌肉嘛，肌肉是有朝下我们的脸的，你看我们的脸没有表情的时候平静状态下，它并不是说肌肉就不作用了，朝上拉的和朝下拉的平衡了，静止了，达到一个 平衡了 ，对，所以呢，你比如说你把朝下拉的那个肌肉力量减弱一点，那么我们朝上拉的那个肌肉，即使力量没有增强，它是不是也朝上走啊？所以肉毒素是可以提升的，我们的玻尿酸也可以提升。玻尿酸提升的原理呢，一个是可以加强韧带，第二一个就刚才说的那个我们的骨骼它软了一点，少了一点。玻尿酸硬一点的玻尿酸，打到骨面上，它可以起一个补充骨骼的一个作用， 就那种大分子的是吧？就那种 所谓的大分子，就是我们专业术语上来讲的，就是强度比较高的，内聚力比较强的，然后这些比如说我们能够打隆鼻和打隆我们的这个下巴的这个，还有打苹果肌的这些，它都是可以其实当做一个骨骼的补充，这样的话也可以提升，就相当于你比如说刚才那个帐篷的例子，它塌了，你拿个东西再支一下， 支一下哈， 或者是我实在差了一点，我拿个砖垫一下也成，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就得找专业的大夫干专业的事儿，因为我们曾经在媒体当中看到很多，比如说打玻尿酸也好，然后包括打这个肉毒素也好，肉毒素是真的打不对位置，真的会脸瘫的，是吧？是吧，郑大夫是吧？ 肉毒素因为它作用肌肉嘛，你打到比如说我们整个人趋向于就是笑容是最好的一个表情嘛，你把。要笑的那个肌肉打塌 了，对，就不能笑了， 不能 笑 了，那你这个人脸不就奇怪了吗？或者是我们想哭，他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哭脸，你把他打得非常的就是 哭不了 了，哭得很难看， 哎， 或者笑起来比哭还难看，那就麻烦了。 哎，这都属于技术的问题是吧？ 嗯，绝大部分是技术的问题。嗯，但是呢，肉毒素呢，你说你对肌肉起作用，它不可能一点影响都没有。 嗯， 所以像我们有时候去打肉毒素的去皱啊，或者是肉毒素的一些治疗的时候，我们都会特意的去找一个时间，比如说因为它不是那么着急，比如说你明天，比如说你三天以后正好有一个重大活动需要拍照啊，需要什么的，那当然不建议你今天就打。 哦， 因为我也不能保证就是一定一点影响都 没 有、 哎， 所以呢你要给他， 嗯， 可以打，你要给他留出足够的这个时间， 嗯 啊，让他过去这个对不自然的那个阶段， 嗯， 对。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郑主任，就是有些人打了一些，比如说像这个玻尿酸的一些针，怎么打完了之后还没原来好看了呢？或者是脸瘦了之后怎么感觉好像还没有原来？这不是为了美才做了这种治疗？ 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聊着就聊到审美方面去了。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关于这个美容啊，实际上就是有一个度的问题。 嗯， 我们无论是激光美容还好，就是尤其是肉毒素一过性的啊，但是玻尿酸 它还会缓回来。 主要你说这个做的不好的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如果从微就是轻医美的方面，主要是就是玻尿酸的 玻尿酸的问题， 它就是。就是一个审美的问题，就是什么样叫好看，什么叫不好看，它是每个人有每人的理解，但是呢都有一个主流的一个审美的。你比如说我们的脸上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太阳穴，泪沟，鼻唇沟，然后呢就是眸纹，你没有发现这个我们正常叫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中文的这个词大家都是上过学，都是有知识。太阳穴是什么意思呢？ 凹进去一点点， 凹啊，然后有个坑啊。 对， 那么你去填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填它呢？是不是填到正常还有点凹才对？那你要填到完全都没有 鼓出来了， 或者是平了，甚至于鼓出来了，那肯定难看呀。对吧？所以呢，就是说这就是审美，还有你这个对，医生对这个量的把控，这个量还有位置啊，各个方面的一个把控的一个问题，归根到底其实就是审美 审美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是审美，一个我觉得医生对于这个美的掌握啊，把握的问题，对吧？他打的位置可能每个人，比如说都是打一个位置，可能每个人选的点也不太一样，是吧？ 每人的点会有一定轻微的区别，比如说同样都是。同样都是去这个法令纹，就是大家说的这个法令纹，我们医学的术语叫鼻唇沟。一般像我都是给的综合的治疗的方案。我不会上来，一般的情况下不会上来就给你直接给你填玻尿酸，填很多。一般都是先给你做紧致提升，先做激光。为什么呢？因为你激光做完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就是你的法令纹有可能就是变短了， 哦， 变浅了。然后呢你这个打针的这个剂量，然后位置各个方面就会有变化，所以呢我们就先做那个能先对它有一定，就是我们得等它稳定了以后再去打，它是有一定的就是先后顺序的。 所以这个其实现在也算是一个多手段的一个综合的治疗，是不是可以算是 这个呢是一直都是这样， 一直都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的美是综合的，我们的老也不是一个方面的。就像刚才提到我们这个面部松垂，我们讲了这个激光的，然后注射的，实际上我们埋线，我们的手术，都是可以做提升的， 都是可以的。 这只是对于某一个问题，但是对于我们整个人的美来讲的话，它也是多样的。 对， 比如说抗衰老，有的人直盯皱纹不可以的，你皱纹做完了之后，你的脸松垂，然后会出卖你的这个年龄，然后你的这个脸做完了，脖子 对， 然后脖子做完了，然后伸出来，手一伸出来，然后也麻烦，然后你脸、脖子、手都很好了以后，还会有很多的地方能够卖你的出卖你的年龄的，所以它除了治疗方案，它的美啊，还有它的年轻啊，它都是各个方面的。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有人说这个医美容易上瘾，就是对自己越来越不满，就是不满意的越来越多。 其实这个不是这样的，其实绝大部分做医美的人都是非常正常的，他是非常的理性，非常的客观。我为什么能让大家就是医美能让大家越来越喜欢，越来越多人去做，是因为真的医美呢，它就是而且现在随着激光和注射的这种不用开刀的方式，就是说你去做一样， 它就可以立竿见影的变好看。 嗯， 那么你就会想着，我还有一个地方不好看，我是不是还要做？ 嗯， 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大部分人都会，像我接触的绝大部分做医美的、做抗衰的人都会，我只要跟原来能够跟得上趟，不要太被别人落下就可以了。 啊、就是心态还是比较平和的。 对，心态。但是呢，也有一部分人就是会。就是心态摆的不好，就是我要一直，他就做到后面就反而会，就是你说的这个做的有点不好看了，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没把控好这个度的问题。 嗯，所以我觉得大家的心态要平和一些啊，就是千万不要，自己跟自己比就最好，是不是？ 也不能说是这，就是说。存在的就是你都要去，就是说横向对比，你比如说跟同年人去比，你比如说像我们就是中年，你非得要变成20岁，怎么你就是说你的脸可以达到，你说话你做事儿你的这些东西别的东西达不到，就不要去强求， 不要强求哈。 对， 那咱们再回过头来说，上回您提到了说这个激光的问题哈，脸部的提升紧致，我看您刚才也特别提到了，说现在有些人其实皮肤的脖子其实也要做，因为脖子皱纹是不是也是比较相对来说特别明显，上岁数也是比较容易能被发现的。 是的，有很多人就是以前你看化妆的时候光画脸不画脖子是不可以的。实际上现在做抗衰也是都是兼顾的，像现在很我们去做激光，脸脖子和手有的时候都是全套做的， 全套做的， 甚至于有些极致的条件好的，人家有这个有这个条件的，身上都要做的，而且我们现在很多的激光是身上也都可以做，而且现在有一些专门做体型的一些激光呀，都可以都有的，光电的也的设备，除了我们做脸的松弛的，其实现在这个做身上的溶脂的，甚至于现在有一些做这个就躺瘦的那种，做肌肉的都有， 所以 对，所以呢，它你看它发展也是朝全身去发展， 全身的这个美容哈、啊，这个提升紧致是吧？都会 也可以这么说吧。 都可以这么说， 叫年轻化吧， 年轻化哈、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也是越来越要求越来越多，是吧？ 这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条件了， 现在有这个条件了， 对的。 那比如说像刚才提到了，说上一期我们提到了4D，大家也非常的关心哈、除了这个提升紧致，它对于皮肤的这种嫩肤的作用明显吗？ 内敷的作用的话，也是挺明显的。你的这个紧致提升的效果本身就是由于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呀、然后弹性蛋白这些再生重塑，这种再生重塑其实跟嫩敷它实际上是它是重合的， 重合的、 就是我们的皮肤紧了。年轻了，然后嫩了，你才能够紧，然后才能更显示出我们这个对这个松垂的这个治疗的一个效果。所以它有些东西它不是完全能够分得开的。而且呢，我们这个激光的这个美容的话，是有科学的依据的，他们有过就是做激光，然后做完激光光照了以后，去提取我们的这个组织里面的这个就是成分，然后去做一些分子生物学的一些研究，就发现你照完光以后，就是原来就是表达的不够很多的一些年轻的基因又重新表达了，或者是变多了， 所以这效果还是有科学依据的， 对 啊，确切的。那这个治疗应该说是。不是一锤子买卖，它应该是一个疗程的。会不会有些人会说，他这个就是应该常年坚持来进行这种？ 不是有人说，因为我们的衰老是一直的。那么我们的抗衰老呢，实际上就是我常说的叫科学、规律、持续的做。如果说我想做这一次激光啊，我就想一辈子就吃它了， 一劳永逸了。 一劳永逸，没有这个事儿。我经常拿做抗衰跟吃饭做比较，可能我就是个吃货吧。 嗨， 比如说有的人就说啊，你这次激光你给我做的能量足足的，然后让我持续的时间长。我说不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你就好比吃饭一样的，我这次吃的再饱再撑。你到时间还是要吃，对不对？而且你吃的撑了以后，是不是容易出别的问题？所以呢，就像我们这个做激光，有的时候我跟我的这个病人也好，客人也好，就是叫的不一样嘛。就是我求美者啊，我说其实是这样，我说你的这个我能受得了，机器也能受得了，是你的皮肤受不了了，因为我们有一个安全的前提，所以呢，就是这种做治疗呢，一次不要贪，就是一次做就是一次，但是呢。也要持续的去做， 行，就是说得有一定的间隔， 不能太密，但是也不能就一劳永逸，这是不行的。 对，所以就好像又回到好像要走中庸哈。 当然我觉得对于大家对于爱美的这个追求哈，其实还是挺好，就是一直有这种追求美的这种信念在， 对 吧？ 其实我们你看现在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护肤，买这个化妆品护肤品都习以为常了，大家是认为是生活的一部分。实际上医美以后也是一样的，你觉得这段时间晒了然后有点斑了，你可能就想着要去做个皮秒啊，做个这个跳 Q 激光，把色素去一去，然后我这隔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脸有点松了，然后我去做个紧致提升，然后有皱纹了，然后我去打个针，打个去皱针，这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律，随着这个就会变成你的一部分 啊，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一部分 是。 对，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口腔医院的副主任医师郑宗梅大夫，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讲了讲有关医学美容方面的一些内容哈。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哈。我们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有这样的技术，大家可以从自己的一些需求，当然也不要能有执念，是吧？就是我就是上回您说的，一定要整成谁谁谁那个样子的，对吧？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大家去科学的看待这件事情，也非常感谢。谢郑主任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您有机会多来 啊。好的，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